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又是全新的一天开始了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国足也迎来了全新的续约，那就是在昨天上午在上海的这个不叫新闻发布会，叫媒体交流会。 对，现在反正都换名字了， 就不兴发布了， 不兴发布 交流。 嗯， 哦，反正在这会上呢，宣布跟李铁已经是跟他的团队啊续约到了2026年。 就是等于呢，这个姿态发生变化了、 哦、 啊，从以前的什么发布会、 嗯、 啊，到通气会、 嗯、 啊，现在到交流会 啊，就是愿意跟媒体的记者朋友们坐在一块儿多交流交流，聊聊天，是这样一姿态。 反正大名称是这样的 而且这一次对于李铁团队的这种肯定、 嗯、 在国足主帅的历史上这近几年真是前所未有啊。 然后我昨天看了有一个老记者啊、 嗯、 发的一篇微博， 嗯， 说当时高洪波高指导那时候， 嗯， 也差不多、嗯、 也差不多 啊， 是说要续约这么久的。 然后这个后边继任者说来就来了 啊，就反正半道总是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 啊、 希望这一次能够坚持下去，对吧、 嗯、 既然是选择了和李铁团队续约，那就用人不疑。 哎，那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国足也提出了备战12强赛的这个目标，叫全力要争胜啊、 嗯、 那发全力的国足12强赛能拼到一个什么位置，能拼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另外呢，这一次国家队的集训实际上也是比较长的时间，再加上续约了李铁之后一下子到2026年的世界杯、 嗯、 可以说是有一个超长待机的国家队和超长待机的国家队主帅，是吧、 嗯、 那如果是超长待机的主帅的话，具备哪些特点呢？ 咱们一起来也回顾回顾历史啊、 嗯、 展望一下未来。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您可以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就是李铁跟足协啊，这合同一签就签了2026年两个世界杯的备战周期，这一份信任 嗯、 啊，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 哎， 嗯。 另外，最近的足坛的热搜话题就是谢辉谢指导啊。谢辉昨天又是在社交媒体当中发声，写了一篇文章，说我决定辞去南通队主帅一职，接下来将会去德国学习。 嗯，那 CBA 方面，我们也关注一下首钢最新的情况，计划聘请原保罗的训练师任技术发展教练。 中国残奥赛艇皮划艇队在东京是展开了首次的水上训练。 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东京残奥会就正式的开幕了，大伙儿可以继续来聊着啊。看到很多的家里人都觉得还是很看好李铁的团队。你看我是曼联，就是说、 嗯、 看好他带着国足去打比赛啊，拿一个相对好的成绩。7751说哪一次国足冲击世界杯不是全力呀？ 啊荣成斋说呢，超长待机续约到2026年，这意味着下届世界杯呢还是李铁、 嗯、 还是给他更多的信任吧。 嗯是，所以现在我们好像除了信任和鼓励之外别的说旁的也不大合适哈。 要再加上词儿的话、 嗯、 估计就是担心 啊、嗯、还是有些 担心，还是心里没底。 对，就毕竟之前咱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正式对手的热身赛， 嗯， 有这么少的备战时间，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份担心的。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展开更多的详细的探讨。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据北京卫健委的通报，截止到2021年8月21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838.1万剂次，其中12到17岁的人群累计接种70.08万剂次，累计接种2001.95万人，其中呢1847.54万人是完成了全程的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达到了94.38%。 另外呢，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通知，为了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师资格考试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确保考生考务人员安全和考试的安全，原定于2021年8月20号到22号在全国举行的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延期。记者呢也是从司法部了解到，根据司法部会同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相关指导意见的要求，经研究，原定于2021年9月11号、12号举行的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推迟到2021年的第4季度，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相应推迟，具体的时间另行通知。 那除此之外，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日前也是发布了社会考试疫情防控指引的第一版，在这一份指引当中也指出，在北京参加各类社会考试，考生是要持有72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人员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应该符合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的相关要求，才可以正常的参加考试。那同时呢，考务人员也是需要持有72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与考务工作。各类社会考试组织单位应该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到一试一测，并且根据国内外以及北京的疫情形势变化进行动态适时的调整。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中国足协昨天的大事儿啊，就是在这个昨天上午的媒体交流会上宣布的，已经和李铁签订了国家队主教练工作的续约合同，要一杆子续到2026年，也确定了国足出征12强赛的目标，就是全力拼搏，力争出线。 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中国足协国家队是在上海举行了有关国足备战竞争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媒体沟通会啊。在这个会上呢，中国足协的常务副秘书长、国管部部长陈永亮确认说，李铁执教国足的合同续约到2026年，从而呢确保中国男足国家队长期稳定发展。陈永亮表示，不管是男足国家队还是其他年龄段的这个梯队，都会有年度的评估，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包括团队建设、热身赛、友谊赛等等的具体表现，队员们的精神状态，还有整个队伍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技战术打法，这都在评估范围之内。李铁接手国足之后呢，通过40强赛的这4场比赛，充分展现了国足的技术特点和个人能力，全胜晋级12强赛。李铁接下来将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国足建设计划。 不过昨天也在这个会上结束之后啊，记者们都采访了李铁呢，他也是说，其实续约5年是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教练团队的一个巨大的肯定。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整个的教练团队的一个认可，然后也是对我们中国教练的一个认可，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来跟这个团队一直走下去，跟这个国家队一起走下去。实际上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这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了。然后呢，现在实际上我跟我的工作团队一起，实际上就想把每一天的工作做好，做到极致。然后呢，我们希望能让这个球队有所进步，然后呢变得更有凝聚力，更团结，更加的稳定。我希望能够让他们每一天都能有所收获，这就希望我们现在每一天考虑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计划，但是国家队的性质决定了他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是一场友谊赛，所以我们对待每一场比赛 就像我之前聊过，我们就是我们哪怕是打关岛、马尔代夫，跟我们打日本、跟澳大利亚的准备的东西是完全一样，可能有些细节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但是说纯粹从准备的工作而言，这都是一样的。国家队任何的比赛都是极其重要的，国家队比赛没有小比赛，国家队比赛没有不重要的比赛。 所以这一次对于李铁的就整个的这个大赛之前的这种激励啊，还有对教练团队的肯定和宽容度，都觉得哎呦，现在足协非常青睐国内的少壮派的有留洋经验啊，也见过世面的这种类型的主帅。 这让我想起谢辉来了。 哎，真是，其实谢辉知道同样也是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这么一人才。但是很遗憾哈，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意外风波之后，主动的辞去了俱乐部的这个主帅的职位。所以这两个事儿放一块儿想吧，你就不经细琢磨。 对， 这怎么李铁指导给予这么大的这个肯定和重视，很力挺，但是放俱乐部主帅这一块儿，怎么就悄无声息呢？ 所以现在对于李铁来讲呢，我相信啊，他是一个就情商还是很高的人啊，他会通过这样的事件，包括自己的续约五年，包括自己同行啊所经历的这一切，会更加认真仔细的去梳理他的整个中国足协、中国国家队的一个构建计划。因为毕竟未来的五年时间里面，这个时间是可以给他一个相对比较完整构建整体思路的这个机会。 哎，而且确实这一次没有提说具体是一个什么目标， 任务目标， 对 吧？对，以前的主教练都得有一个什么什么任务目标。 我们也没说必须要拿一小组第二就直接出线，或者拿一小组第三争一个这个洲际之内的附加赛，都没有。 1733啊，说了，想了想，主要觉得还是没钱了啊 。还有这个大疫情环境之下，是吧？这外来的和尚他也不好进咱这屋来。 而且这个外国主教练他还有一毛病，只要没比赛的时候吧，他老惦记着回家休假去。 这也是一方面 啊，是吧？他一回家休假去，他再回来回咱这屋呢，咱们这边防疫这么严格，他总会有这个时间节点当中的耽搁。 而且这要是给狸猫换太子了，这要再换一人，其实家里有一双胞胎，这都不合适。 所以其实李铁呢，他对这支国家队也非常的熟悉，而且当年呢，他在里皮的身边当助教的时候，其实也很熟悉里皮的那一套执教的理念和思路。再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很好的和球员们进行了沟通。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我觉得续约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们也听一下正在上海进行采访的咱们的也是一位资深记者啊，资深足迹肖楠老师，他也是说这续约李铁这事儿啊，不是一拍脑门定的，早在40强赛6月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 我们在疫情背景下，希望中国队此次西征能够首先平安健康的完成这次赛事任务，然后平安的回来，这是其一。从经济层面来说，既然中国队啊，包括中国足协花费了这么样的人力物力精力，举这么大的力量去投入到这次备战，实际上肯定是有追求的。无论是中国足协的保障团队，还是以李铁为首的教练团队，我觉得他们至少到了这个份儿上，是肯定要是搏一搏的。就是正所谓这个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那么李铁，我相信他是一个志存高远的教练。中国足协呢，这个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呢，也确认了这个李铁续约的事儿。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在40强赛，也就是6月中旬结束之后不久，实际上已经落实完毕了。当时呢，中国足协是基于对李铁团队带队的成绩，以及他过去一年半左右整个教练团队的工作表现能力的展现，包括球队的这种积极风貌的这种展现，对他进行了一个综合测评，认定李铁团队工作应该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与他续约。续约一方面是对他团队工作努力和他能力一个肯定，同时呢，也是表达了中国足协对未来中国队在本届世预赛以及下届世预赛、下届世界杯冲击周期的一种期待，或者说是他是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对李铁现在 这支国家队它有什么现实意义，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份长约扎实的工作，实际上提供了一些心理的这种支援，或者说是积极的心理安，足协这样的信任，就踏踏实实的去全力以赴的去做好备战，做好带队工作，实际上我觉得有一种定心丸的一个作用。 所以对这样的一份比较长的续约啊，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六六四五说，我觉得李铁不错，比较敬业，履历呢很丰富全面，留过洋，又在中超有过执教经验，也跟过米卢和里皮，了解国情，有团队凝聚力，年轻有主见，开放，愿意沟通，正需要更多的历练，也符合人才储备的这个基本的要求。第七就是便宜。 第七点也很重要，是吧？ 也很现实哈。 平窗听风雨也说呢，和李铁的续约还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呢，更重要，希望中国足协有这个契约精神哈。如果十二强赛国足表现不好了，怎么办？ 嗯， 是吧？他觉得应该继续让李铁带下去。现在的国足呢，他认为最需要的就是稳定，需要进行新老交替了，咱也不能再折腾了。 哎，向往神鹰呢，有点担心，说不太看好这个续约五年，因为足协 倒是不。倒不是这个不看好李铁， 不是不看好李铁，是说这足协一向做法就是出尔反尔啊。这要是十二强赛成绩，不理想，那总是主教练要出来背黑锅的。 但是这一次参加十二强赛呢，其实咱们大家也都知道，竞争对手还都是非常的强大的。 对， 我相信中国足协选择在出征十二强赛之前，就像刚才肖楠所分析的，给球队一个定心丸，让你们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踏踏实实的出征十二强赛。主教练已经确定续约到下一届世界杯了，那国脚们去打这一届比赛的时候呢，也应该卸下包袱，面对强敌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心理压力。 而且这一次的出征也非常的特殊啊，在这种全球疫情还在发展的情况之下，其实国足整个团队面临的就是很可能是半年的长期隔离。 对 啊，那为了在这一点上给球员教练组都梳理一下心态方面的问题，去面对澳大利亚呀、日本这些强队其实也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李铁昨天也表态了，说虽然说我们面对的对手很强大，但是国足一样有机会赢得比赛。 9月2号，这就是我们近期最大的一个目标。然后我相信所有球员从第一天的集训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晰了。然后我们也给了球员很多一些信息，让球员知道我们未来要干什么。专门的技术分析团队在背后做了其实大量的工作。然后其实在整个十二强赛期间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然后我们会给球员很多的一些信息，然后让球员更加的了解对手，了解对手的一切。然后尤其是当他们对位这些，然后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了解对方的一些技战术一些特点。澳大利亚本身来讲，我觉得包括整个十二强赛，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一定要准确，面对现实要认清现状，我们的实力就这样。有意思的就是你虽然实力比我强，不代表我没有能力把你打败，我还是可以战胜你，但这个需要我们所有人要做出更多的一些努力跟工作。然后呢，我们要面对一切可能未知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包括这次我们突然又得到消息，现在9月7号的主场在中国没办法打，那我们又失掉了一个主场比赛，这就跟我们2个月前我们丢掉了这个3个主场是一个样的。那只有面对现实，让球员马上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管是主场客场，我们都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能够表现出来。 那眼不前的接下来最近的一场比赛就是9月2号对澳大利亚。 对， 国足也会在26号的时候兵发西亚。那这一场比赛呢，在哈里发国际体育场挑战首个对手。但是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方面对本场比赛这个开球时间啊，还是秘而不宣啊，还没有最后的敲定。但执法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啊，已经是明确了，就是韩国籍的主裁，曾经去年还来咱们国内执法这个高亨进会担任这场比赛的主哨。 其实呢，因为这场比赛原本是澳大利亚的主场啊，开球时间由他们来定，但是呢，多哈这个哈里发国际体育场啊是有空调的场地，所以倒是觉得几点踢问题都不大， 是吧？在这个场地里面踢比赛感觉还是不错的。 嗯、 对，目前呢国足是按照原定的训练计划，就是下午4:30的时候呢展开训练。也许在转战多哈之后，国足得到更确切的比赛消息，会重新调整训练的时间。因为到了多哈那乌呢，你的训练场地并不是在这个有空调的场地里面，可能这训练时间啊、 嗯、 和比赛时间之间，训练时间和当地的气候都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嗯、 另外刚才呢慧凡也介绍了高亨进啊，将会是执法这场比赛。曾经在40强赛当中呢执法过中国队的比赛的这个金希坤啊，大家应该也很清楚这个名字啊，他将会担任第四官员。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在，咱们疫情期间的时候呢，来到过中超赛场，各自在这个一个在大连赛区，我记得另外的一个应该是在苏州赛区来执法比赛。视频助理裁判呢应该是金荣大，是吧？金钟赫是视频助理裁判助理。 嗯 啊，等于基本上这一套是韩国的这个 裁判的团队哈。 但打日本那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派舒克拉拉来执法啊。舒克拉拉执法过咱们好像只有一场中国面对中国香港的比赛。 嗯，所以相对是一个相对脸生的一个裁判哈、 嗯、 但是裁判只是一方面。 对， 既然是去到了西亚，去到了中立场地的话，我们没有什么主场优势，这完全就是凭借着自己的这个整体的实力还有临场的应变。那当然提到了这一次的备战，因为很多的国脚都是经历了联赛啊很密集的赛程之后，现在是有了一定的这个休整和调整，很短暂的几天的时间啊，马上就要开始正式比赛了。嗯，肖楠呢也是介绍了一下这一次他跟球员沟通的一个过程啊，觉得现在的国脚跟曾经的老国脚们相比，无论是这种个人的素养，还是对自己的这种自律方面，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实力上也不比上一届12强赛的国足阵容差。 人生呢，就是苦短嘛，作为职业球员他的黄金周期是非常短暂，他能够有幸的参与到世预赛的这个决赛阶段，本身他就觉得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幸运吧，应该说是每个队员现在到了这个份儿上，我认为他们都会玩命。咱们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我峥嵘的问题，对于个人的这个职业成就也非常的看重。我觉得职业球员就像今天李铁说到的，就是说现在的球员相比于过去整个的素养他是有进步的，他的意识在提高。他举个例子还说，就是没有人，没有那么多人抽烟了，就感觉到这些队员的这种约束自我的这个控制力和约束力较过去真的有明显的提高，所以这就是一个变化，球员自己就上进。十二强赛这个层面都是非常珍视这样一个竞争的平台，所以我觉得不管最后出现没出现，我认为这支队伍肯定是会打出血性来，而且从这点上我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真的，我觉得这批队员都懂得珍惜二字吧。现在我们中国队的实力就是亚洲第九，这个是客观的反映我们当下的这个实力的一个现状。如果你队员上还没踢比赛呢，觉得我不如他，那你说你就索性缴枪了。里皮当年在上届12强赛后半程为什么执教成功，很大程度上他灌输给球员的这个理念就是你们行，你们不比他差。李铁啊，应该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去激励鞭策他的弟子。前两场比赛日本队大家也知道，确实他的能力和经验冠绝整个亚洲足坛，但是我们有入籍球员、规划球员，日本队来说我们是在暗处，他并不了解，就是说入籍球员、规划球员加入之后的中国队他的实力，他1+1或者2+2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就这条中轴线上无论是埃克森呀、哎、阿兰呀，包括这个蒋光太，哎，我觉得洛国富这些人我们要信任他们，既然招之即来来之即用，哎，我觉得这些入籍球员此时此刻他们内心深处也有一个恒久不变的这种对世界杯最高的足球舞台，他们要攀爬上去。我认为这支队伍真的实力至少不比上届的差。 说到了真正的我们的硬实力，其实就是每个球员的个体组合在一起的这整体啊。6306说谁当教练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关键还是球员，还得看规划的发挥。但现在相对尴尬就是咱规划了划拉来划拉去，但是最后不是全部的人都能够全局全人的上场。 但是我觉得在规划球员这个层面上肯定是给球队整体的实力有所提升的，对吧？ 嗯， 就是刚才像肖楠分析，相比于上一届十二强赛的时候，咱们这一支国足实力不比上届差，我觉得应该是实力比上届有明显的增加。 嗯， 就是因为和上届十二强赛相比，至少你在锋线上有这几位规划球员， 对， 你在人员的使用上，本土球员的选择不比上届呢选择的人数少，你再加上几个规划球员，应该给李铁的可调配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再有包括像陆国富，也就是阿罗一笑，他这个位置的改变回到了中场的位置上发挥不错，是吧？也应该算是给李铁的一个人员中场使用的选择。 嗯，所以其实李铁手里的牌还是能够打出来很多组组合的啊， 嗯， 就看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主教练怎么去调配这个战术了。我们在稍后啊，在下面的时段也继续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国足，也说说昨天的另外一件足坛的不小的事情吧，就是 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儿， 对，就是谢辉谢指导， 嗯， 因为一个私人酒局上的说的一些话，其实是说了一些大白话，但是呢被有心之人发布到了网上，那他最后也是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承担了后果吧，被南通之云暂停了主教练职务，昨天在微博上是再一次回应啊，决定自己主动的辞去主教练的职务，接下来就要去德国学习深造了， 嗯， 为再次的整装待发去做准备。 谢辉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是这样写的，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我早把自己和球队视为一体，不能继续带球队打完这个赛季真的很遗憾。至于偷拍视频事件，我也有自己的反思，作为业内人士，我的言行应该更加专业严谨，但是我希望今后的世界里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甚至不要再发生。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丧失日常安全感，因为安全感的丧失所带来的则是进而对于人性的怀疑。我们还是要相信，只有相信世界才会越来越好。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足球事业的初心，离开不是害怕，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最后向真正对支持我爱护我的朋友们说一声，我会回来的，因为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啊！这句话说的很有深意。 是， 另外呢他也说，最后想在这两天呢推荐，就是这两天一直在读的一本书，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 嗯，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此时此刻谢辉指导就是特别酷炫的也耸了耸肩， 哎，嗯， 然后转身去到德国去学习深造去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更多的看到的是，哎呦，怎么就有人这么居心叵测啊，这私人饭局上竟然就把这一段啊就给发网上去了呢。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就是发到网上这个事儿呢， 嗯， 或者说拍视频这个事儿， 嗯 嗯，未必就是他在拍的时候他就居心有多么的叵测 啊 啊，就是有的球迷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并不是跟谢辉很熟悉， 嗯， 是吧？但是呢，他的朋友跟谢辉很熟悉，安排了这么一个局，他去了，他自己想啊，我看到了这个一个大明星是吧？一个偶像， 嗯， 哎，他就在那拍， 嗯， 拍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想谢辉会说什么。谢辉呢可能也没太在意，是吧？他就自己就觉得是朋友私人酒局，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也有一些夸张的成分。拍的这个人呢，他也许发这视频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发到网上，可能发给自己的朋友了， 发某个群里了， 吹吹牛，你看我跟谢指导这一块吃饭的，对吧？你看谢指导说多对啊。 嗯， 但是他这么一旦出来之后，后续的发酵的就变了味儿了。 嗯， 所以整个的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像谢辉所说的，不要因为这事件丧失日常的安全感。 对， 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足球领域当中啊，谢辉和南通之云，谢辉和上海海港什么之间的这个， 嗯， 不是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已经延伸到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是，所以嗨，以后啊，咱都给自己也提个醒，只要是真哥们儿，吃饭之前先干一件事儿，就是没收手机， 啊， 大家把手机都搁一块堆儿， 放一桶里， 对，放一桶里， 倒上水。 真哥们儿真义气，那就是在酒局上，就我们不看手机，我们就是真， 啊， 情真意切的啊，就聊聊家常啊， 啊， 叙叙旧。 进屋吃饭之前，一人发一张那个烤串那个锡箔纸， 嗯， 把手机包上。信号都没有， 这直接给烤了是吗？这反正代价有点大啊，挑费有点大。四九城说：“嗨， 人性啊本就险恶啊、 嗯、 但是说话的权利被没收了，是最让人替谢辉感觉到唏嘘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南通之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你临阵换帅、又是一个这么有潜质的正在上升期的主教练， 而且队内整体的氛围是非常好，并不是说球队出现了一些动荡、 对，是一个非常意外的这么一件事情啊，搅乱了整个球队赛季的这种备战，所以马上啊，这个就显现在现实里边了。那两支中甲球队，也就是南通之云跟黑龙江冰城的这场比赛，就显得特别的有戏剧的故事程度啊，分别是赛前跟赛中当了一回主角。南通之云呢是临阵折帅，第二天比赛果然就兵败如山倒，0-6惨败给了黑龙江冰城。但是比赛当中出现了比谢辉这事儿更戏剧的一幕，就是第73分钟，黑龙江换下了唯一的 U23， 2分钟之后呢，另一次换人里才有另外一位 U23 上场，也就是说2分钟是一个真空期啊，场上是没有 U23 球员的，这其实是违反足协的 U23 政策，6-0很可能要变成0-3直接被判负。 但是这个换人呢，他也有点小的意外，是吧？这次换人本来俩人啊同时上去，就比如说我换惠凡是吧、然后呢子昂换小丽，但是呢突然发现，哎，我这蝴蝶板没带好 啊 啊，所以呢就当时的这一次换人呢，我换惠凡就没完成，但是另外一个换人完成了， 对 吧？把U23换下来了， 哎 ，U23换下来之后，在场上我赶紧把这个装备调整调整，蝴蝶板带好了是吧？把这什么什么护齿什么都带好了、啊，这时候场上已经有2分钟没有 U23 球员了， 对， 当时裁判员也没发现， 所以现在就看足协最终的认定了，是不是会通过这个比赛的回放认定这场比赛这个是0-3啊，黑龙江被直接判负。 如果按照严格的执行的话呢，场上无 U23 的球员应该是会被判负的，但是不知道、黑龙江这边会不会申诉，第四官员这边呢对于场上球员的认定的一些细则，赛后的裁判报告，这可能都很复杂。 黑暗需要光明，还有好几位家里人都说，这以后啊， 这 确实谢辉的事件不是足坛体坛的事件，是一社会性的、说以后熟人吃饭那得把摄像头贴上胶条了。三口之家说，没收手机之外还需要打开干扰器，让一切电子设备失灵再开聊。然后这就落到了，其实谢辉指导说的特别的有智慧，说不要因为这件事儿丧失日常的安全感、 对，因为丧失安全感的丧失带来的是对人性的怀疑，所以这话说的真的是很有深意，而且他的回应呢、也显得很巧妙。 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 啊、 主教练。哎呀，这一段时间没有在国内执教的机会啊，也很可惜啊，这真的是中国足球的一种损失吧。但是我们也期待在德国再一次的深造镀金之后回来的谢指导会更上一个 level 啊，到时候再为中国足球再去蓄力。 反正肯定是不会说不换 U23 上去，但是就怕他等他回来的时候U23 政策又没了， 又没了，又变了，哎，真是这很有可能、那当然现在中超联赛是已经停下脚步了，可是呢关于中超联赛的一些绯闻还在继续，比如说就哥伦比亚的媒体报道，上海申花的队长莫雷诺对外透露，跟申花的合同到期之后，自己还是愿意回归老东家国民竞技的。这个其实也不难想象啊，在这样的一个合同年之内，很多的曾经的一些大牌的外援、功勋的外援，恐怕都要告别中超了。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全运会方面的消息，在昨天晚上14运会男排成年组决赛在陕西省榆林市打响，经过了激烈的角逐，上海队是3-0战胜了山东队，继2009年11运之后，时隔12年再一次摘得男排项目的金牌。在这次小组赛当中呢，上海队曾经2-3不敌山东队，而在决赛的时候场上氛围就非常的火热了，上海队多次瞄准对方的空当，由戴清瑶、武鹏志和傅侯文啊发起多点进攻，扣球得分，将这个比分差距很快的就拉开。第一局呢是25-21取胜，第二局呢在 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是25-22赢下第二局。第三局的比赛，山东队虽然说开局不错，但是上海的攻防两端呢也都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逐渐的掌控了比赛主动权，也没有给山东队翻盘机会，25-22拿下了第三局，夺得了金牌。在铜牌战当中，浙江和江苏最终呢是浙江队3-2战胜江苏，摘得铜牌。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在昨天 WTA 1000积分赛辛辛那提站结束的女双决赛争夺里，张帅跟斯托瑟搭档捉了两盘，就7-5、6-3击败了达布罗夫斯基以及斯特凡尼，张帅也结束了女双决赛3连败的记录，继19年澳网之后再次夺得了巡回赛的女双冠军，这也是他和斯托瑟合作以来收获的第三个女双冠军了，也是张帅获得的第一个 WTA 1000级别的女双桂冠。那同时昨天中午的时候还在拉斯维加斯结束了一场WBA 次中量级的世界拳王的争霸赛啊，42岁的传奇拳王啊，全世界最能挣钱的帕奎奥，在自己的复出之战当中没能发挥巅峰的实力，但是不耽误我赚银子啊，经过了12回合的苦战，最终是点数输给了现任超级次中量级的世界拳王古巴的选手尤丹尼斯乌加斯，没有能够抢回金腰带。 对，这是他阔别赛场2年之后的复出之战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倒没有那么重要啊。说现在作为菲律宾参议院的这个成员，帕奎奥自己将在9月份宣布个人的总统竞选愿望，选举将会在明年5月举行。你说他如果要是选上的话，他还再去打这个拳王争霸赛吗？ 选上的话就直接步入政坛了，再去打拳王争霸赛， 那这身份就有意思，谁敢打他？ 对呀，这对面站着一位政客，那不一样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也关注一下最近记者从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了解到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的消防以及供暖改造工程已经完工了，这也将是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赛场馆。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再继续回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7:39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时段我们也赶紧来关注一下 CBA 啊， CBA 正在最后的一切的敲定当中吧。 这两天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注册是吧，这个消息也都出来了，官方呢开始公布名单了。 那所以咱们北京首钢队这一边在人员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再多的变化了啊，也就之前大家所听到的，主要是教练团队新增了强援，那就是聘请了外教德斯顿·劳伦作为球队的技术发展教练。其实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报的记者宋翔他也是介绍了一下。 北京首钢队的教练组确实会升级，而且呢他们会在近期呢引入一个技术 球员技术发展教练。那这个教练呢是叫劳伦啊，他呢之前呢是在美国的发展联盟去担任教练，并且呢他在之前也有过执教一些其他国家联赛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应该说他整个的一个经历还算不错。而在他的履历当中呢最为突出的就是他跟太阳队的保罗有着很好的这种合作的关系，并且呢他也是多年为保罗呢进行一些各种个人的训练，应该说能够让保罗这样的这种球员保持很长的一个运动生涯，并且很高的技术水平。你可以看出劳伦的整个他的这种训练的水平以及他的这种这种经历跟经验应该说还是不错的。那劳伦来到北京守望队之后呢，其实呢他会首先他是全队的一个技术发展教练。那更重要的是他会为比如说像是范一鸣这样的年轻球员进行更多的这种技术的提升。这个呢其实也是守望队的一个引入劳伦的一个初衷，就是他们守望队非常希望劳伦能够尽快的让这些年轻的球员尽快的成长。所以有这样的教练加入之后确实会给我们的整个的教练团队有一个升级。这个呢其实让我联想到2019-2020赛季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林书豪当时有一个私人的体能训练师叫做约什。他除了担任林书豪的私人体能师之外他也同时担任守望队的技术发展教练。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整个的北京守望队有着很直接的提升。我记得当时我跟刘晓宇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刘晓宇呢会时常的询问约什很多的一些无论是训练的方法还是一些伤病的一些恢复。总之约什对于很多的球员都是有直接的帮助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守望队也是继续的引入这个技术教练的一个原因。 另外呢，宋强也是介绍了一下曾凡博现在是签了一个3年的 A1 类的新秀合同。 就是签订了这一份合同完成注册之后他可能去参加 NBA 选秀这个道路真正的可以打开了。 曾凡博呢是跟北京守望队签订了3年的新秀合同，但是呢曾凡博呢并不会马上登陆 CBA， 而是呢他即将去会美国的发展联盟去打球。他效力的球队呢是点燃队，这支球队呢应该说是更多的是为一些年轻的新秀准备的这支队伍。成绩的压力呢并不是很重，所以呢他会给更多的球员更多的年轻球员更多的时间去展示去锻炼。所以呢这也是曾凡博的团队在当初为什么选择点燃队的重要原因。其实呢除了这个曾凡博他希望能够去高水平的这个美国联赛去打球的这个初衷之外，其实呢他们还是想的是明年去参加 NBA 的选秀。因为呢在曾凡博的心中他也试图去叩开 NBA 的大门。他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而且呢曾凡博在近期呢也有很多变化，比如说他的体重增加了大概有10多斤的样子。同时呢他的身高也是有所增加。所以他整个的身体的形态其实呢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而且他这个位置因为他最初是后卫，所以他的这种运球持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很高，而且呢他逐渐的增加自己的体重以及对抗的力量。这个呢是为他进行更高水平的联赛比赛去做更好的准备。在之后呢其实呢如果曾凡博能够选 NBA 选中的话，其实呢他会开启 NBA 的道路。那如果选不中的话，他会回到北京守望队去参加后边的 CBA 比赛。 当然了，即便算是选中的话呢，现在在首钢队完成了注册之后啊，也相信他在追梦 NBA 之后依然是会回到北京首钢队。 嗯，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个著名的球员，就是周琦啊、 哎、 周琦和 CBA 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提交的仲裁8月5号走完了流程了，周琦团队败诉，所有的申请全部都被驳回了、 嗯、 但是现在呢他没有和新疆队完成续约的签字。 嗯， 所以现在新疆的新赛季球员注册公示也是无法进行，现在关于周琦的属性他到底归谁、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 对，所以如果他想继续在 CBA 打球的话， 嗯， 那怎么着都得在8月31号之前完成注册。 确实是，就是你想打球的话，不管说在哪儿、 嗯、 你都要和新疆谈妥。 是， 周琦跟新疆队呢，其实他们之间的一些分歧呢还没有消除，那、周琦呢还是没有在这个续约的这个合同上签字。但是呢据我了解呢，其实新疆队留下周琦的这种意愿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这个事情应该说还有一些时间去斡旋或者说去解决。因为我们知道注册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底，而新疆队呢确实是拥有周琦的这个续约的优先续约权。所以按照这样的 CBA 的相关规定的话，其实周琦如果想继续在 CBA 打球的话，他应该是续约新疆队除非周琦有其他的一些选择。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如何发展，其实从目前来看应该说还是会有可能会在压哨去解决，就看双方的诚意以及在这几天当中进一步的去沟通跟协商的一个结果。 好，那有关于新赛季的话题我们稍后再继续啊。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东京奥运会的回顾。那东京奥运会上一共有18位来自北京籍的选手啊，既有老将也有新兵。先来听一听巩俐的故事。 8月7号，东京奥运会倒数第二比赛日，在空手道女子61公斤以上级比赛里，巩俐收获了一枚铜牌。虽然在场上这个身高1米73，实际体重只有62公斤的姑娘和其他参加大级别比赛的对手相比要瘦弱很多，但是她身手矫捷，气势逼人。因为之前奥运积分赛和世界杯分站赛上积累的信心，让巩俐看到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机会。但是不能试错重来的奥运会，最终因为兴奋过度止步半决赛。 今天的比赛自己有就是因素，因为太想赢了，然后反而没有把就是该发挥的给发挥出来。技术方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的技术并不差，速度也有，在拳法上面我还要再自信一点。因为之前毕竟练跆拳道，就对于腿肯定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教练说我其实技术很好的，在拳上面还要再多给自己一些信心。紧张其实没有，但是我太过于兴奋了。今天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这个程度，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能再往上一些。 2016年8月，空手道确定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这也成为了巩俐接触这项运动的开始。那一年她17岁。 练了跆拳道也有将近10年了吧。练空手道也是因为一开始跆拳道我打的是传统护具，然后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就是电子护具。传统护具打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护具更有现在空手道这种观赏性和这种强对抗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就练都没有练过空手道，而且也没有看过空手道，完全就不知道空手道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跟着自己北体的队伍，然后上国家队了。 因为当时国家队当中两个更低级别的比赛里，李冉冉和尹笑妍已经打出了成绩，所以在跆拳道参加49公斤级比赛的巩俐转到空手道之后只能参加最大级别，这就注定了在国际赛场上出现的她总是显得比对手纤细。但是正像是很多网友对她容貌的赞美，说她颜值很能打一样，巩俐在场上如游龙般也很能打。事实上让他在短时间内迅速爱上空手道的原因，正是因为对抗性强，能打。 当时是看到国家队那些老队员在打实战，就是哪个师兄来了做了个摔法，反正特别酷，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哇，空手道好酷， 真的接触这个项目之后，也是这个项目吸引到我了，所以我就慢慢就是对这项目开始产生兴趣，到现在的热爱。 生活中的功利最爱小动物，而说到性格，他认为自己看上去文静，但其实是张扬的性格。 我的性格是那种特别张扬的那种性格，其实，然后呢，我的爱好，我喜欢小宠物，就是猫呀狗啊这些东西。然后我没事了，就是自己去跟我的队友一块去猫咖或者狗咖，我们自己去玩玩小猫，然后自己也养了两只小猫，三只，两只都是英短，然后第一只是乳色的，叫点点。然后第二只是金渐层，叫初六，然后第三只是我捡来的中华田园猫，那个小橘猫，但是它泌尿系统有问题，然后我那个时候它也是被人抛弃，因为它指甲给人剪过，肯定是有人养过的，然后带去检查有病，然后所以就是肯定是给人抛弃的。当时我是在山西捡到它的。 参加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功利感到非常幸运。但又因为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上空手道将继续缺席，这也让他才更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不过他说自己是活在当下的，无论空手道未来如何发展，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他会永远保持一颗为国争光的心。 这样的奥运之旅，如果空手道还有接下来还有奥运会的话，肯定是最好的。这次的奥运之旅也给自己就是一个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然后接下来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然后为国争光。 我们也继续跟随着我们的前方的记者啊，去回顾一下中国之星闪耀东京。那今天带来的是第7集了，老将苏炳添东京一战封王。 我回头我出去我就去娇娇房间把他金牌抢了。 没问题。 近日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在接受一档综艺节目的采访中，和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金牌的巩立姣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对于他来说，没能在奥运会上收获一枚奖牌还是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当然目前看苏炳添的这个遗憾可能会得到弥补，因为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的英国队有一名运动员因涉嫌使用兴奋剂而被停赛，如果 B 评样本仍旧呈阳性的话，那么英国队将被取消这枚奖牌，获得第4名的中国队也将递补获得铜牌。不过不论最终会不会有这样的转机，苏炳添和他的4x1队友都已经创造了中国男子短跑新的历史。时间回到8月1号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半决赛，谁也没有想到这位32岁的中国老将可以跑出9秒83的成绩，并且以半决赛第一晋级了决赛。苏炳添说，当时感觉来了挡也挡不住。 参加复赛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又有那种感觉了，我那个就是所谓的脚感突然间跟这个跑道还有那个起跑器非常联合，我就觉得机会来了，所以说我就要做到最好的自己。一听到枪声我第一个窜出去，我就感觉我已经全部压着他们了，然后其实在最后的时候他们追了我非常紧，我知道，然后大概到最后5米的时候，那个雅布格是打了我一下手，我才冲刺的。 最终在决赛中苏炳添排名第6，也创造了亚洲选手在奥运会男子100米比赛中最好的成绩。此前在多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苏炳添曾提到他认为中国短跑有潜力跑进9秒85，即便是自己做不到也希望后辈可以做到，但在东京他已经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一直也说我觉得我们能够跑到9秒85，我说我自己做不到，我也希望后面的人能做到，但是呢我觉得先要接近9秒85这个成绩，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但是今天确实我自己都震撼到了，也许这个9秒83的这个成绩我以后都跑不到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一定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手气氛各种因素汇聚在一个条件的时候才有机会。 随后在男子4x100米接力的比赛中，由苏炳添、汤兴强、谢震业、吴志强组成的中国队又以预赛小组第一晋级了决赛，并且以37秒79的成绩平了他们在2019年世锦赛上创造的全国纪录，获得了第4名。对于没能站上领奖台，苏炳添还是表达了遗憾。 空间还是有的，但只是今天的发挥还是缺了一些，还是差点这个地利人和吧，也留下了一点遗憾。我希望也是靠以后的年轻的一辈继续的踩着这个舞台，继续的发扬这个接力的项目。我相信中国的短跑总有一天会站上这个领奖台。 三次参加奥运会，2012年伦敦对于苏炳添有了奥运的初体验，2016年里约苏炳添遗憾没有进入百米决赛，而在东京他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这次32岁的老将可能要和奥运会说再见了。 3年之后太远了，我不敢说得这么远， 因为对我来说的话，我就算我今年比完全运会以后，我练不练，我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苏炳添的这番话也预示着他很可能不会再坚持到巴黎，而队友谢震业的祝福也间接证实了这种可能。 身为田径人，还是希望田总能继续的为中国田径发光发热，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要看个人的意愿的，因为我们不能老是去指望一个人的付出。当然出于我个人，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在巴黎共同合作，因为我和田总也相交了十多年了吧，还是很不舍的。如果说田总选择了另外一个人生，但是我还是会祝福他的，因为他的传奇一直会留在这个田径场上。 不论在巴黎的赛场上还能否看见自己，苏炳添都坚信中国短跑的后辈们会在未来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我希望也给予更年轻的运动员去给自己的这个体育之路有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让他们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的训练手段，让他们接触到更快的突破十秒大关。 再来关注一下残奥的健儿，中国残奥赛艇皮划艇队呢，在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已经开始了抵达日本之后的首堂训练课，全力的备战东京残奥会了。另外，咱们的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也已经抵达东京，备战8月24号开幕的东京残奥会。来听记者楚燕带来的报道。 距离东京残奥会开幕越来越近，根据此前公布的名单，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共有27名队员入选东京残奥会，其中男子运动员14人，女子运动员13人，轮椅运动员14人，站立运动员13人。年龄最大的队员56岁，最小的17岁。在27名队员当中，22人参加过残奥会，17人曾经获得过残奥会金牌。彭伟、谷晓丹、潘佳敏、黄文娟、赵小静这些年轻队员是首次参加残奥会。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预计参加9个团体项目、16个单打项目的比赛，其中男子参加5项团体、8项单打，女子参加4项团体、8项单打，共计25个小项金牌的争夺。与此同时，教练组也调整了训练强度。这个时期关键要保证队员们不受伤，做好出征前的准备。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教练组组长恒鑫表示，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呢，我们这2年呢基本上都是在封闭训练，和前几届呢不一样，前几届呢前2年呢和国外的交流会很多，这2年呢我们的训练基本上和这个国外的运动队相互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太了解和熟悉吧。 我国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从1984年开始参加残奥会的比赛，1988年首次获得残奥会金牌，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参加了8届残奥会，运动成绩也由最早的女运动员为主，如今向男女均衡方向发展。这次残奥会由于疫情原因，对于每一位参赛队员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毛巾点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站在赛场上，他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第一。 现在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在这个防疫方面大家都非常的注意，可能心态上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自己也会尽力的克服。 32岁的老将冯攀峰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勇攀高峰，作为北京残奥会、伦敦残奥会和里约残奥会的 TP3级单打冠军，东京残奥会他将再攀高峰。 希望这次在东京残奥会我们能顺顺利利去平平安安回来，然后尽可能展现中国残疾人一个精神面貌，展现我们这个残疾人体育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一种精神状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对于今天的晚高峰出行影响较大，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注意交通安全。 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风雹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20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8:01，欢迎您继续回来啊！收听由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已经是第30段了。咱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些体坛的热搜啊。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奥运的热度逐渐过去， 哎， 发现各个平台上的热搜榜上也鲜有见到体育的身影。 就是你得往后找，往后找，找啊找 啊，找啊找，突然发现哟，在夹缝当中， 可能偶尔出来这么露一小脸，是吧？ 所以现在登上热搜的还得看国足啊。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其实国足呢之前表现不好的时候经常遭遇到这个网络的抨击啊，这是家常便饭。 表现好的时候也没得到太多大家的表扬啊。 就总是一提到国足呢，就感觉国足自带着那个被吐槽的属性，但是这一次，李铁指导啊，好像反正喷李铁的相对比较少，一个是四十强赛，这4场硬仗打得都不错啊，尤其是精神面貌上展现出来的，让大家很满意。那当然，现在要面对的是12强赛了，要面对更强劲的对手，那李铁也是呼吁所有的人吧。对国足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对，在这个热搜当中呢，也是李铁啊呼吁大家鼓励国足这段话啊，也上了热搜了。说中国足球就像是你儿子啊，他说呢，中国足球就像大家的儿子，需要家长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当然呢，这孩子有时候考得不好，有时候淘气，但他呢还是你儿子啊，不能说考不好就不要了，不是？ 这肯定是说出了铁指导的心里话。 但是好多家长说了，考不好。这样我儿子我真打他呀， 对，就是痛打一顿。 对，然后再有的这个其他的朋友说那这个家长，咱反正中国足球的家长就是不断的给这个学习不太好的儿子换外教啊，这个换私教， 换家教， 中国人外国人啊，什么法国人西班牙人，反正换了一溜够，最后也没考好。 从数学补到英语，从英语补到物理，但是最后发现这孩子呢还是不太成，这成绩就他就是水平就是这么个水平。那是不是就能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这样的孩子了？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下天英，跟天英一起来聊聊哈。天英您好。 哎，小凡好，一哥好。 天英好。 所以李铁的这一份续约，其实对于咱们就是旁观者来讲，是不是还是觉得有一些意外？毕竟是一个续约5年这么长的合约，虽然说这40强赛是4场比赛打得不错，但是现在要面对的是12强赛，期间呢又没有什么正式的热身赛，再去做一些成绩方面的考量啊。你觉得李铁他的这个续约，足协给予他的信任， 他这执教还有为人啊、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我觉得那个应该这么来看吧，这个合同等于一下把下届奥运会、把下届的这个世界杯全都给穿进来了， 嗯、 是吧？就等于给了他一份长约嘛。 嗯， 我们知道，在这个五年的合同、六年的合同啊，就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在足球当中，不管是教练还是球员，都是一份长约，都是一份非常非常长的合同。然后呢，在足球当中呢，基本相当于是一份从年限上面看是一个顶格的合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特别大的一个信任。另外一个哈，我觉得也是给所有人一个保证，就是给我，就是给那个给李铁。就李铁来讲，至少让他看到整个这个中国足协、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对他是非常信任的。另外，对他个人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保证。客观的说哈，李铁如果不带国家队，他随便在中超带一个俱乐部队，挣的钱比现在要多很多。那与其这样，我觉得对于这个李铁的肯定不能停留在这个口头上面，得给人家实打实的东西。我觉得这一份长约啊，就是给李铁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奖励，给李铁一个实打实的一个鼓励。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国足协啊，为了这个十二强赛稳定咱们的军心，稳定咱们的成绩，一个非常就是直接的一个举措，一个直接的办法。 嗯，不过曾经也没少有过这种现象，就是一份长约之后，但是期间正式比赛啊，并没有收获一个理想当中的结果，然后呢，半道就换人了。那这一次十二强赛也是提了一个目标，叫全力拼搏，力争出线，没有一个特别具体说啊，我们一定要通过小组第二啊，还是小组第三，最后能出线，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没给数字化的成绩指标。 哎。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这是不是也是对李铁就比较偏爱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就是说，即便是说，假如说哈，最坏的情况，比如说人家没有带完这么长时间，那按照这个合同法，是不是也得把这个几年的工资都给人家？我觉得也是对李铁的一个保证嘛啊。另外一 个 就是说， 这个教练可以主动辞职的。 哦， 对，还有这条道呢，嗯， 咱们的那个李教练一定要稳住哈，这个轻易不要这么来选择，我觉得，对。然后我觉得现在不给他定一个实际的一个数字的目标，但是客观的说，无论是李铁、中国足协、中国的国家队、球迷心里头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这个目标其实不是今年再说哈，咱们为这个目标已经牺牲了两年的联赛，而且准备也不止两年。所以说，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至少要拿到小组第三，要是有出现的这种打附加赛的可能性，我觉得是这届国家队最低的一个要求。尽管我们不说，但是这个目标都在每个人的心里头。 嗯，那就是打进正赛啊，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最高的目标。但是咱们就是脚踏实地来讲，接下来要面对的都是一些比较强劲的对手，先是碰澳大利亚，然后再碰日本。 嗯， 那面对这两个不同的对手，现在其实阵中包括规划球员都有一定的伤病啊，也是补充征调了泰山的郑铮。所以面对这些伤病啊，怎么去面对这些不同的对手？你预测这两个对手身上能拿几分？ 啊，我觉得伤病这个问题特别难啊，就是因为咱们这回的联赛就是的确是个双刃剑，就为了腾这些比赛的时间，腾这些集训的时间哈，联赛特别的密集。但是联赛密集带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伤病的问题。我们看到，咱不说别人，你就看北京国安队比赛，这几名国脚真是有点疲于奔命。到最后的时候，那些伤病名单里面，这个拉伤啊，那个骨头有问题啊，你一看名单全是国脚。就这么来打了打去之后吧，你会发现反倒让国脚特别疲惫。真的是，你说什么事儿能够一举两得哈？我觉得真的是很难。所以说，现在国家队的队员啊，这么多的伤病，我觉得是。没办法，真的是这个联赛赛程就这么安排。所以说呢，你看足协现在的想法是，只要能够前往这个多哈，不管是谁，只要你能去，全给你带上。就是说，我们克服不了伤病，但我们可以多带人吧，是吧？就开个玩笑说，我可能打不过你，但我多买点人，我带点人过去，是吧？他不行，我试试他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说成绩，我可能比较悲观。就是两场比赛吧，踢日本，踢这个澳大利亚。我认为中国往大了说，拿一分吧。 嗯， 我认为能拿到一分。然后日本，咱们客观承认哈，就是最近几天大家看看刚开战的这个欧洲联赛， 这个只要仔细看，你会发现日本球员这个状态非常好，噼里啪啪这种不断的进球啊，而且打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的顺。我觉得日本不能说中国打不过他们哈，我认为亚洲搁谁打不过日本，这个咱们得客观的承认，就是在足球方面 是。 另外一个澳大利亚，我觉得咱们对他的感觉是，大家普遍认为澳大利亚，你看现在没有什么球星了， 嗯， 没有原来那会儿，就是刚刚加入到亚洲的时候，一大票的这种欧洲效力的顶级豪门球星了，现在的确是没有了。澳大利亚的这些球队基本上都来自于澳超球队了，然后在海外效力的人有，但是不多了。但是呢，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我们就看低澳大利亚，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因为客观说，我们跟澳大利亚都没有所谓的主场，对吧？我们都到那边去打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双方是完全对等的，完全平等的一个比赛环境。那这种环境之下，我们想想我们的优势，所谓的中国队的优势，我们跟别人比， 天人那边的信号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啊。 现在好， 现在 OK 了啊。 啊，对，就是说我们可能跟澳大利亚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原来我们可能对比别人，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身高体重力量，可能这些东西可能是优势，但这些东西在澳大利亚人面前是没有优势的。另外一个，我们说说这个规划是吧？ 对。 我觉得我们的规划队员加入之后是调整好我们这个能力啊，让我们的能力打澳大利亚有一点点信心的一个基础。但是我觉得如果早两年跟澳大利亚踢这场比赛，咱们可能还有些机会，就是阿兰啊、埃尔克森啊这些人的巅峰状态也许还有。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这些规划球员的整体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打澳大利亚的时候，我认为面对他们，我们能够拿到一分已经就是一个成功了。 这是往大了说哈， 对，我比较悲观啊，可能。 我觉得这时候真的12强赛，咱们保守一点没什么坏处啊。毕竟，12强赛的每一个对手，那都是需要场场去拼下来的。好了，谢谢天英啊，我们也到时候一起来关注国足的正式的比赛。谢谢，再见。 好嘞，好，再见。 大家伙儿也说要赌一把啊，荣成斋说赌一把，对日本要爆冷，没准拿一分呢。哇， 拿一分，对，拿一分也算是爆冷， 是 吧？ 四九五说，天人这么说就太好了，国足这要有戏，小起码四分，反正买特零 啊， 到时候咱看看。 对，但是不老的大叔呢，就说不管谁儿子，这该鼓励就鼓励，该批评就批评，是吧？正视自己才好，将来他认为啊，这个长约有什么用啊？极大可能是自己辞职。 太平洋精灵说，中国足球这孩子这可不好教啊，换了多少老师都没用，那可能真不是老师的问题，换家长试试吧，没准能行。 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考试考不好，然后家长批评他，你看就这样这样，然后孩子心里边想的也是同样的话题 啊， 那我不能换个爹妈吗？ 对，孩子心里他也倍儿委屈啊。诺诺乐是也比较悲观，说前两场一分都没戏啊，甭想了。就是第三场、第四场，要是都输的话，都不拿分，那恐怕主帅会100%下课啊。所以大伙儿对于这个国足的小组赛的前景，想法都不太一样啊。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来分享，也继续来关注这个热搜榜上。其实谢辉自宣辞去男童主帅的这个职务也是上了热搜，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评论说，足协在挺李铁的同时，其实也应该拉一把谢辉啊，因为毕竟谢辉也是一个很具有着天赋的，也具有着这个留洋背景经历的优秀教练。 当然呢，也可能有人就会说啊，说谢辉这辞职跟中国足协没关系，对吧？足协是在国家队这层面当中和李铁进行谈判的，当然是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果足协真的是爱惜这些人才，这些优秀的年轻的中生代的教练，出面斡旋一下，是吧？男童之云啊，不管是谢辉啊，未来可能还都有继续合作的这个空间。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无论怎么样，谢辉现在呢还不至于就是失去他耗费大量心血这份跟足球有关系的工作，而且去德国深造回来之后，也许还有个更加光明的前景呢。 这都我觉得相当可以去想象一下啊。那最近还有一个登上热搜的就是奥运冠军的名字 遭到了商标的恶意抢注。我们的记者徐真也是带来了一段评述啊。体育明星遭遇商标抢注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为什么体育明星会频繁的遭遇到这样的抢注呢？啊，详细的情况来听听徐真带来的报道。 8月5号，14岁的小将全红婵以3条满分的骄人战绩夺得了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10米台的冠军。一战成名的全红婵因为可爱的形象和率真的话语受到了网友的喜爱，热度很高。就在全红婵夺冠的当天，就有企业申请注册了全红婵名字的商标。而在整个奥运会期间，不仅全红婵的名字遭到了抢注，东京奥运会首金得主杨倩、乒乓球女单女团双料奥运冠军陈梦等运动员的名字和军神、天神等特定指代含义的热词都遭到了商标抢注。这些商标涉及服装、饮食、娱乐、住宿、办公用品等方方面面。体育明星遭遇恶意抢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姚明、易建联、李娜等都曾经被抢注为商标，而法国足球名将姆巴佩、美国篮球明星艾弗森等外国运动员的名字也都曾遭到过恶意抢注。最知名的事件当属篮球巨星乔丹和乔丹体育现已更名为中桥体育之间长达8年之久的商标之争。为什么体育明星会频频遭遇商标抢注事件呢？就中国体育运动员而言，他们的成长环境比较简单纯粹，一战成名后并没有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名字所具备的商业价值。运动员没有像演艺界人士那样的经济运行团队，商业敏感度不高。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将运动员推到了热度的顶峰，恶意抢注商标者正是看中了体育明星名字背后更高更稳定的商业价值。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体育与法律研究中心创始人董双全解读道， 这次为例，因为大家很关注奥运会，我们这次这些奥运冠军为国争光。那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这个体育明星呢，比其他领域的明星，可能我觉得个人认为呢，这形象应该更加这正面、积极、阳光。它还有很大的这种商业价值，导致了哎有些个人也好或者商家也好，就蹭热度吧，打擦边球。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抢注商标啊抢注之后呢，他能够获得相应的潜在的一些这种商业的一些机会吧，啊，从谋取这个一定的商业利益。 根据商标法第31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民法典中也有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姓名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属于在先权利的一种。未经许可将他人的姓名抢注商标，给他人姓名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商标不予核准注册或者应该予以撤销。同时，抢注名人姓名作为商标属于侵权行为。上海邦信阳中建中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荣朝表示， 所谓的抢注呢，一般情况下是指抢注他人拥有在先权利的商标，这个叫抢注。怎么判断呢？就一个，看看你所抢注的这个商标的这个类型，比如说是他人的名称吗？这是抢注。第二个，是不是这个驰名商标或诸如此类的，那么在他其他地方有注册的，那也叫抢注。那么所谓的抢注嘛，一方面就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确实跟被抢注人之间是没有存在关系的，那么比如说姓名权啊、注册在先权利的，这叫抢注。还有一种呢，跟原来的这个在先权利人存在某种关系。比如说你是他的代理商，或者是跟他有过相关的业务合作关系，你不合作了或者还在合作过程中去抢注了他以前曾经注册在其他类别的商标，那么这个也叫抢注。那么国家对抢注这个行为其实是持否定态度的。规制手段来说的就两种，一种是国家一职权，那么特别是对一些名人啊、有名的事件啊会以这个不良影响的这个理由把它给驳回掉。一种呢是依他人权利人主动提起异议或者无效申请诸此类的这种方式把它给驳回掉。 这一次全红婵等奥运冠军的名字遭到恶意抢注后，中国奥委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发声。中国奥委会在8月18号发布重要提示，针对近期发生的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宜，社会各界开展相关商业活动应当保持理性，切实尊重运动员合法权益，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19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通告，依法驳回杨倩、陈梦、全红婵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并将不断强化对包括奥运健儿在内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的保护。董双全律师表示，如此快速的依法驳回商标抢注申请值得肯定。 我倒是觉得这次呢，国家知识产权局能够快速的 驳回这个包括全红婵等相关的这种商标抢注行为，这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这次我们国家对体育健儿的保护力度啊，真是值得称赞。 今年3月15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已发布关于印发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专项行动严厉打击10类图谋不当利益、扰乱商标注册管理秩序、造成较大不良社会影响的恶意抢注情形，其中第7类就是恶意抢注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知名作品或者角色名称的。可见抢注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的行为属于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的行为之一。董双全律师表示， 实际上是今年的3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呢还专门印发了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这个专项行动一个方案，实际上这次也撞墙考生。很显然这次我们奥运冠军啊，全红婵他属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这个公众人物了，就应该必须予以打击。 随着大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普通大众对恶意抢注的明星商标并不买账，对恶意抢注的行为嗤之以鼻。荣朝律师表示， 大家全民的这个商标意识或者是知识产权意识比较提高了，你想对抢注人而言的话，他会发现，哎，这个好像名人的商业价值非常高，他其实想把这部分权利揽入自己的这个怀中，拥有它，当然这个可能是非法的。 体育明星背后的商业价值无法忽视，正确利用和合理规划开发才会有助于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董双全律师表示， 觉得我们的奥运冠军呢，自己也应该啊积极的利用这个法律武器来维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还是说我们奥运冠军呢，它是具有很大的这种商业价值。以后呢，我们这边就还是要很好的利用这部分，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开发规划吧。因为我们这个奥运冠军正好社会关注也很高啊，它有这么大的这个商业价值，如果是开发好的话，那么可以说能够助推我们体育产业的发展吧。 荣朝律师表示， 应该为他建立相应的措施，包括运动队啊，就是一旦成名以后，我们应该比那些抢注人行动的更快，而不是说他们行动了才去阻止。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好这个体育资源，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这种知识产权维护团队，包括他的无形资产的开发团队。这个其实我们也觉得可能是这起事件也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这个法律的约束以及这个整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先于这些商家的投机，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就是隔行如隔山 啊， 是吧？就咱们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甚至是体育主管部门，他要真的是有这个更多的时间把脑子用在怎么保护这个运动员的所谓知识产权姓名能不能被注册上，他还有功夫踏踏实实训练吗？ 所以就是这个配套的设施，配套的团队， 对， 逐渐完善吧。 但是他没有成为奥运冠军之前，他哪来的那个配套的团队？ 对，好像又不足以去撑起一个配套的团队。 对， 这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事情了。 其实还是像6306所说的，就是后续的一些问题，对吧？才会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包括咱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还有一个3个月的这个追诉期，在这个时间里面。运动员、教练员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进行的国际足球啊，就在昨天的晚间，英超的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战，曼联在客场是1-1战平了南普顿，亚当斯进球，博格巴助攻，格林伍德扳平了比分，那曼联呢也是追平了英超客场的不败记录。 切尔西是在客场2-0力克阿森纳，在本场比赛当中呢，卢卡库首秀破门，詹姆斯是上演了传射。 德甲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战，拜仁在主场3-2力克科隆，莱万连场破门，戈纳布里又完成了双响绝杀。 意甲的一场焦点战呢，是尤文图斯在客场2-2战平了乌迪内斯，迪巴拉传射，夸德拉多进球，乌迪内斯呢是连入2球扳平了比分， C 罗在补时阶段的进球被裁判判罚无效。 刚才还有一位家里人说 C 罗的那个被判无效之后的动作啊，跟子明如出一辙，很无奈啊。那西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轮一场焦点战，皇马在客场3-3战平了莱万特，贝尔进球，维尼修斯、梅开二度，本泽马完成了2次助攻。那现在其实少了 C 罗，又少了梅西之后的西甲，关注度、影响力啊，大家都在担心啊，在逐步的下降。那巴萨呢，又通过昨天凌晨的一场比赛1-1战平了毕尔巴鄂， 那我们也是连线了体坛的记者吴一帆啊，在西班牙的驻地记者。那他呢也是说，巴萨现在脆弱的这种防守体系其实早就有了，只不过是逐渐显现而已。而西甲需要的是健康的经营，大国需要球星和所谓的这种观赏度。 最大的问题反而不在进攻上啊，反而在他的防守系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他的这个防守体系是非常脆弱，在中场缺少一个扫荡者的情况下，几名后卫实际上都是以出球和传球见长的，在身体对抗方面啊，在单兵防守方面都存在了一些短板，而且巴萨如此不擅长逆风球啊，过去这几个赛季总是在客场大比分送掉好局啊，这么一个大家都觉得是心魔的一个情况下，防守脆弱这个弱点将被大大的突出，会被针对，所以这样一个非常窘的情况，就看主教练能不能从战术结构上啊动一些大手术，因为在人员配备方面，现在显然不能完全满足他的要求，因为巴萨现在经济状况不是非常好，需要几年时间来调整。在人员架构方面还经历一个人员更新换代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技术层和经理层协调的过程了。从目前的角度看，科曼很难在一个赛季这么一个时间内做到什么呀，就是大调完全打造一套新的战术系统，所以只能是慢慢的经历一个过渡期，也只能是走着看。大家现在都在谈论梅西和 C 罗离开西甲之后这个联赛该怎么办，实际上 C 罗离开西甲已经有三年时间了，梅西这一走似乎是抽掉了西甲最后一张王牌，但实际上西甲联赛失去这样的超级球星是早晚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超级球星他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竞技状态在逐年的在衰退，他身上绑定的这些市场元素，这些商业元素也会随之逐渐解绑啊。这个足球界失去这样一个偶像，商业界失去这样一个标杆，是早晚的事情。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足球联赛它本身并不造星，他会通过赢得更多的洲际冠军啊，通过推广自己足球文化呀、啊，通过打造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可能会推出好的球员，但最终把这些好的球员打造成球星的，是这些商业资本啊，是市场，是球迷的选择，而不是足球联赛本身。所以这是一个不是目的啊，也不是他的根本。西甲只要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经营模式啊，推出更多的冠军球队，像上赛季击败曼联的比利亚雷尔，比如他通过这个渠道能够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啊，逐年积累也会赢得人群的关注啊。有这样的好球队，有更多的好球员，不光是通过买卖，通过引援得到这些巨星，包括自己培养出来的，比如巴萨的这个佩德里现在有很高的人气，他自然会收获影响力。至于观赏度，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因为观赏度跟足球文化，跟这个球队的竞争啊，跟这个夺冠的悬念啊，跟比赛的激烈程度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跟每个植根于每个国家的足球文化，这个是不能强求的。但是现在西甲确实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过去这些年间由于经济泡沫影响，由于这个经济衰退影响，有很多草根球队它挤掉了过去这么多年所谓的豪强，所谓的比如说有底蕴球队的他的名额，现在西甲西乙有很多很多小镇的球队在打拼，这些草根球队他在这些顶级联赛的生存目标其实更明确一点啊，就生存第一，所以比赛可能打得相对保守，比较影响观赏性，比如上一场比赛这个加蒂斯打贝蒂斯，贝蒂斯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就抱怨说对方踢得过于保守，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对方在场面上的战术上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可能顾及你联赛的观赏度，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进程。如果这些弱队能够在这个顶级联赛稳住脚跟，如果他能够调整自己的 比如说战术风格啊，往一个更开放、更有竞争力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现在莱万特踢得非常豪迈，踢得非常的豪横，能跟强队打得有来有回的。所以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并不是说你找一两个球星能解决的问题。 好，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四时段再继续回来，来延续我们的话题。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好，北京时间呢8:30了，欢迎继续回来啊！我们的节目依然在延续第四时段，咱们继续展开对今天两个话题的探讨。一个是说说发全力的国足， 哎， 12强赛能拼出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未来？ 但是也有家里人就说了啊，那这 过去 以前国足就没发过全力吗？ 啊，说哪次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那不是拼尽了全力啊？ 哎，就这次咱们又发全力，国足在十二强赛会拼出一个怎么样的未来？这样行吗？ 对，那毕竟。那不一样了呀，这回咱有规划球员了， 啊， 实力上跟上一届相比的话，可以说是上了一个档次了吧？ 对呀，啊，咱们还有一个签约5年长约的国家队主教练呢， 哎， 教练组也更加稳定。 对，这超长待机，国家队主帅啊，其实他都是有一些特点的。那肯定第一个就是人缘得特别好啊，跟各种层级的领导啊都能够聊到一块儿去。啊，每次汇报的时候都能让这个协会听着说，哎呦，是那么回事儿。 对，没说我花多少钱拿这个中超冠军的事儿， 不能再就是有一些实话呀，分场合私下里聊一聊，不公开也就罢了，但是一旦还引起了舆论的风波，就容易引火上身。 对，当然呢，像这个事儿就私下里有的时候您都得注意。 嗯，所以这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人提一个醒吧。行了，今天的赛场锐观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哎，所以就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续约李铁5年，这一下就一竿子知道了2026年。 嗯， 一下就囊括了2届世界杯的周期，期间还有一个奥运会啊。没有， 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件事儿，是吧？就是往往大赛之前咱们都得下军令状。 对， 哎，这一次12强赛马上就要出征了，中国足协没有在成绩上有这种军令状的要求。 嗯，而是一纸非常温情柔软的续约书。 哎， 铁指导，跟您的团队商量商量，觉得你们工作非常不错，咱续个5年吧。 对，一直到。2026年是吧， 啊，就是， 连续2届世界杯，中国足球的未来就交给这支团队了。 对，所以这一点真的是比较难得，因为回首一下中国男足历史上，别说国家队主帅7年了，就是3年以上进入新世纪以来，真的没有啊。米卢、里皮、朱广沪、高洪波几位指导都是2年半左右，像佩兰跟卡马乔那就更别提了，接近2年的时候就是中途遭贬。 嗯 嗯， 所以这一次呢，李铁是史无前例的拿到了一份2+5的长约啊。反正以前听说过什么2+1是吧？2+2啊，这一次2+5，放眼中国足坛并不多见。我觉得就是放眼国际足坛，给一个2+5也不多见吧。 是啊，所以这么一个5年规划就悄然而至了啊，很容易让人想到像恒大啊，许老板当年给卡纳瓦罗的那个大礼，要不是高额违约金啊，那两度游走在下课边缘的卡纳瓦罗就可能不是参加一学习班那么简单了啊。 哎，刚才也有家里人呢，就是想就是说发微信问，就想知道李铁的这个团队教练团队的薪金是吧？ 嗯， 其实呢，除了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说，会不会有像当年卡纳瓦罗呀、里皮呀那样的高额的违约金了 啊？ 因为你毕竟是一项2+5的长约嘛， 嗯， 对吧？你未来的5年的时间里面，还是时间很长，会有一份这个违约合同吧。 对。 但是呢，大家也在担心，一旦12强赛成绩不尽如人意，表现乏善可陈，那现在支持李铁的身后这些团队啊、力挺者，还能 hold 得住吗？ 嗯，而且回顾一下过往，就咱就不往远了瞧，就上一届。高洪波指导和后来里皮的中途接手，其实最后的那个时刻还都挺记忆犹新的，都是一个发布会， 对， 之上自己就宣布说，行了，我就到这儿了，这一棒到我这儿就此为止了，我就再见了，各位， 准备要交出自己的接力棒。 对，所以这一次李铁能坚持到5年这么长的时间吗？我们也看一看同组咱们这些竞争对手的主帅伊万科维奇、勒纳尔，这都是带队打过世界杯的。森保一刚带着日本踢完奥运会啊，阿诺德、朴桓旭，这都是多届的亚洲杯或者是亚运会带队的经历，唯独李铁还是白纸一张啊，没有过真正的考验。40强赛那4场比赛，可以说不能叫是真正的考验。 但是呢，就是他啊，偏偏是李铁能够获赠5年的长约，就是怎么看呢，让大家觉得都有点那么不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都是有点担心，是吧？这份长约的签署千万别就是到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所以现在一切说不以成绩为唯一的标准，那到了正式的比赛的时候，如果一旦成绩不理想的话会怎么样啊？反正之前的前车之鉴我们都知道那个结局了。 其实你知道，我倒是就是没有提出明确的成绩指标这件事啊，是充满了担心的 哦。 因为在生活当中啊，我相信都有这个经历。 嗯， 比如说你请家里人吃饭，然后问那个吃点什么呀，对吧？尤其这你说男孩啊谈恋爱 啊， 跟女朋友说，尤其刚交的女朋友是吧，我请你吃饭吃点什么呀，这女孩点菜，不可怕 啊，就怕说随便， 哎，没要求，什么都行。 哎呦，那这真是一下， 这小伙子心里边百爪挠心，肯定是 就找不着北了。这我这满菜单上这 menu 我就看不过来了，我。 对，一放眼望去，这一条街上所有的饭馆是吧？进哪家啊？不进哪家？ 这就怕随便俩字儿， 哎。 所以呢， 现在告诉李铁说没事啊，你们就是叫努力表现， 敞开踢啊， 全力以赴，这心里边最没底。 对，就豁大豁大的一个范围，你没有一个具体的考试大纲，真的考生心里会很慌的。开卷有益，但是开卷考试往往都比那个规定动作要难得多。那就这一点来讲，其实你放到竞技体育里，它就是有着具体的成绩标准的。小组前2名直接出线，第3名去打这个洲际之内的附加赛，再去争一个这个跟别的啊。 先打本周内的附加赛， 对，本周内的附加赛，还有就是 洲 际 的 附加赛，这是一步一步你必须要去过的一关。那接下来，足协不给定目标，那李铁自己呢，教练团队会不会给自己有一个目标？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肖楠的分析。他觉得就李铁个人来讲，小组第三只是一个基本目标啊。就李铁的性格，他是一个不甘于被命运摆布的人。 我甚至觉得在李铁内心深处，可以能够以前2名的身份去冲击到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圈。作为教练， 没有不想打胜仗的，没有不想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的。所以说呢，第三呢，我觉得可能只是他一个基本目标，那么可能他甚至可以直接出现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在这个今天的交流会上，我从他的字里行间之中隐约的感觉到他真的是有想法的。而且呢，我说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么就是相比于近两届的十二强赛，中国队的阵容他的这个实力对比有什么变化？我说我作为一个业余的，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觉得中国队的实力应该不比上届的十二强赛差。那么后来呢，李铁回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他说我觉得咱们去这么比吧，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打这种比赛不应该妄自菲薄。足球比赛它一方面是要遵循规律，另一方面它有很大的偶然性的。所以说中国队如果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良好的备战和这个精神状态，在这种比赛中给人一种惊喜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李铁承认我们同组对手的强大，但同时呢，他不甘于被命运摆布。我觉得李铁既然接受这个挑战，我想他一定是希望能够作为球员跻身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又成为一个以教练的身份跻身世界杯决赛圈。我觉得就他这份心，他这份这种追求的这个心，实际上在指引着他现在的工作。俄罗斯世预赛中国队十二强赛的竞争，我们其实距离资格赛只差一分，我们在主场仅输了认为最不可能输球的这个叙利亚队，对阵伊朗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韩国队，甚至我们赢了乌兹别克斯坦和韩国队，就是如果不是最后一分钟丢球，我们可能也能够赢下叙利亚。当然足球比赛从来不去想再去想如果，这可能就是你的实力的一个综合体。回望历史来去展望未来，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是有机会的。中国足协如果认为从一开始就认为我们只是一个打酱油的，或者说我们只是一个过客，或者是一个陪读的，那么我想中国足协不会倾尽这么大的力量去投入好他的备战服务保障，李铁也不会，对吧？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李铁呢，在这个交流会，这是一个交流会，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新闻发布会，他也恳请，到场的十名左右的这个媒体代表，就是说，一方面呢，在报道上鼓励球队，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平时跟相识这些国脚，能够点点滴滴的过程之中，在生活和训练过程之中之余，能够给予他们一定的心灵的或者说心理上的一种支持。比如给他们送，比如每场比赛之后给他们送去一份祝福鼓励。我觉得今天李铁说话还是比较恳切的。所以说呢，我看到了这支团队，这个教练团队和管理团队确实在努力。我觉得人就像还是我回到我刚才说的，人生能有几回搏，你搏了你才会无怨无悔。所以我觉得中国队我认为是有希望。我们不去呢，我们不去做奢望，但是我们应该保留住希望和信心，所以我觉得。 要保留住希望，也不做过多的奢望啊。这边小盘子也说，刚才我们也说这一段了，说帖子说了，中国足球就是咱们的儿子啊，怎么像父母给儿子请了一位五年家教，结果儿子考五年还得重新复读呢。 就关键这个父母能不能够坚持让这个家教在家教孩子五年。 就是铁杵磨成针。 过两天一看，隔壁那屋的据说家教不错。 又给换了。The Three 说，长约表示足协对李铁教练团队信任和认可。即使带队的战绩不好，违约金，那能有外教团队的违约金高吗？有些操作它看似简单，还是有玄机的。 我是谁谁是我也说哈，就每一场比赛每一分都很重要，所以呢也别想那么多了，是吧？把握好每一场比赛。 所以这是一场一场需要去拼下来的。 但是你看这个神星啊，他的观点其实也是我有点担忧，就是李铁呢一旦成绩不好，外界舆论的压力也就会让他自己辞职，说那哪儿还有违约金啊。是吧， 这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相同的剧情呢？这一点上真是总是觉得国产教练的处境啊，就他们的生存空间非常的狭小，跟外教相比。 对，外教呢他还能那种就是真的一拉下脸来啊，魂不讲理，我就这么多钱， 我一拍屁股我就走了， 反正我来这儿就是挣钱的，不是你帮助你中国足球啊什么来提高啊，帮助中国足球发展。那 那是属于我挣钱的副产品啊，要产生了这个副产品算你抄上了，要没产生这个副产品我挣钱走人。 嗯，都在情理之中。可是国产教练不一样，这本土的教练既得有各种各样的考核的指标啊，你得符合这个最终的 KPI 指标，同时还特别得有情怀。 嗯 啊，没有情怀那就证明说你对足球这个事业你不够热爱。 嗯 啊，就所以这种捆绑啊也让国产教练真的是背负了更多的压力。嗯， 这突然让我想起来，就是如果这个妈妈给孩子请外教啊，就请家教，请了个家教，这家教不好，人把钱挣了走了，是吧？也没给孩子留下点什么。然后呢，后来就是这个爸爸呢是学校里的一个老师，说不行你教吧，你教儿子 啊， 教不好反正你也走不了。 你有这份责任啊，就是反正既然有这责任您就担着吧。 所以李铁我觉得这比喻挺形象的，中国足球是咱们的孩子，就作为中国的足球人，作为中国的国产教练，他更多的承担的是那个责任，他和外教来这挣钱还是不一样。 对，但大家伙都说你们别聊家教啦，现在有双减政策不能补课。不老的大叔也说现在家教只能找退休教师啊，在职的都不行。那咱不聊家教的事儿，咱聊聊学生的事儿吧。咱看看这，反正比赛还是需要11个球员在场上踢、 哎、 啊。 考试最后也是学生上考场。 对，那这学生到底怎么样呢？看看现在最给争气的学霸就是吴磊、 嗯、 啊，全村的希望。其实，在西甲俱乐部能拿到百场，已经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个标志了。那接下来他在队内面对的竞争以及在国家队要担当的一些责任，我们继续来听听吴一帆的分析。 能够在一家西甲俱乐部达成百场纪录这样的成就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在西甲这样的竞争环境里，不光对于中国球员，对于日本和韩国球员都有一个非常难逾越的技术屏障啊，就是西甲这样的技术风格东亚球员往往很难适应，而且很难立足。在吴磊之前也只有日本的前贵士啊，借由在埃瓦尔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啊，这再往前找也没有能够超过吴磊的日韩留洋球员了啊，之后我估计也不太容易。虽然吴磊在上赛季啊在西乙的后半段很难得到出场时间啊，这跟整个西乙的技战术风格以及西班牙人想要快速获得升级这样一个目的可能有一定的冲突，但是从新赛季西甲开赛以来，前两场比赛吴磊都获得出场机会，尤其是在第一场比赛，在同位置球员迪马塔和普阿多啊普遍有伤病和体能影响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下，他获得首发机会，可以说吴磊在西班牙人俱乐部还是很受到重视，而且他的定位也没有太大改变啊，他愿意留队这么一个情况下，球队也是愿意利用他的技术特点啊，他是一个非常功能化的球员，这一点从一开始啊就得到证实，而且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依然是不会变的，就是他利用自己这个反越位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非常灵敏的无球的嗅觉，能够给球队带来别人不能代替的这种战术支持。不过也要正视吴磊和其他同位置球员的这个竞争关系，因为确实是在各个方面，比如身体条件啊、技术稳定程度啊以及泛用程度来说，吴磊在竞争力这方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所以一旦西班牙人可能对整个中前场进行一个人员调整啊，吴磊受影响是必然的。这就要看他个人的努力，看看能不能在凭借个人提高啊能够再稳定自己的出场时间啊，尤其是最近听说啊西班牙人可能要从贝利斯引进非常有竞争力的这个中锋洛伦啊，这个球员虽然跟吴磊的位置并不是非常对应，但是一旦锋线进行引援进行有强援进来啊，吴磊的出场时间多少还是会受到影响的。国家队这个层面来说，吴磊的他的强人的这种特征是需要得到突出的，但是总体而言啊，这个国家队比赛还是要突出整体，因为 你一旦啊围着某一个点打啊，围着一个强人来打啊，突出个体很容易被对方利用啊，对方有会制定针对性的这种打法，尤其是未来两场比赛，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实力都强过中国，如果你过于依赖一个点，而不是突出整体啊，这个在反击中的这个效率的话，不太能够达到比如说出奇制胜的目的。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国足呢也不太可能控制整个战局，像之前对阵弱队一样。所以吴磊的这种无球作用啊，包括在过去这几个赛季在欧洲适应欧洲这种整体非常快的节奏，非常严谨的这种传跑的情况下，它的作用会非常非常重要啊，也是能够决定国足能够走到多远，走到哪一步的关键因素。所以看主教练啊，看李铁怎么样制定这个核心化战术啊，也看教练如何来全。 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那说到了吴磊，有的说，吴磊其实在西班牙人处境我们都很明白啊，他不是一个最主力的那个锋线的选择，所以有竞争也很正常。 对， 乐乐乐儿说，吴磊唯一的亚洲最优秀前锋之一啊，中国唯一打进世界杯希望，只要他健康，咱们就有希望进球。五球王，您一定保重。 另外提到关于这个五年的超长待机国家队主帅和咱们的中国男足哈，四九城 VIP 也说呢，中国足球的球迷要首先改变咱自己那个急功近利的想法啊，咱永远只争朝夕，实际上呢要给足球发展时间和空间，咱不能老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和幻想。 但是刚才有看嘉玲若愚给李铁定了一目标，叫让媒体球迷初步改变对中国足球的认知。嚯，您是给铁指导定了一个百年计划啊，这是，这个压力可就大了啊。我们今天也继续为大家带来堡垒系列的第六集《商务楼宇》当中的白领驿站。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朝阳 CBD 遍布商务楼宇，楼宇里的企业既有国企，也有大量的非公企业。如何在商务楼宇中开展党建活动？2019年12月，名为白领驿站的北京 CBD 党群服务中心挂牌成立。这个占地1200平方米的现代化空间，巧妙融合了服务展示、党史教育、咨询交流和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为辖区企业的党组织活动和党员群众的学习交流搭建平台。科技化设施、人性化服务、沉浸式体验，白领驿站正探索着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把不同系统、不同行业的经济实体紧密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党建共同体，增强党组织的辐射力和聚合力。 它呢，一方面也是一个朝阳中的 CBD 的景观，同时呢，有一个灯光的闪烁呢，会有一个呼吸的节奏。 CBD 党工委副书记黄赛梅也领着记者走进 CBD 财富中心 A 座，11层的电梯间让人眼前一亮，一幅绘画长卷中铺陈着 CBD 区域的多个地标性建筑和周边景观。白领驿站走廊的墙上贴出了一周内的活动列表，包括单身联谊会、党史、影视作品赏析、瑜伽课程等丰富内容。 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拔山对弈，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一家非公企业预约了中午的时段，组织员工集体观看白领驿站与万达影业合作专门制作的红色经典影视作品混剪，在超宽的半球形大屏幕上感受震撼视听效果。这个观影的空间用玻璃材质搭建了宽敞的舞台，天花板上则是红五星造型的吊灯。这个空间也是白领驿站最常举行各企业党支部活动的地方，而线上线下互动的党史知识问答很受参与者的欢迎。黄赛梅说， 也是用手机操作，比如一个企业这个支部一共有15个人，题会在这个屏幕上出现，答案会选项会在你手机上出现，然后你在答的过程中，然后也会出现排行榜。 白领驿站场地虽然不大，但却容纳了区域化党建、人才、产业、商务沙龙、红色直播间等11个板块。黄赛梅说，党建工作需要与时俱进，要用有思想、有温度、有趣味的方式吸引青年群体， 包括这个场地的免费提供，包括宣誓，包括协助他组织一些活动，比如党史100问、党史100讲、党史知识竞赛。 CBD 白领驿站的刘生强也是通过扫码的形式朗诵一些红色经典。 中华中华，作者柯源。这一片土地叫中华，这一片碧波叫中华。 CBD 企业东方瀚海拍卖公司董事长助理乔岩也是被白领驿站吸引的白领之一。 我说在 CBD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居然有这么样一整层的这样的一个坐落的空间，完全它是符合到这个 CBD 的调性的。我们的员工啊，有很多就是家里有小孩的，晚上的时间不是很充裕，所以他中午的时间呢就会参加一些譬如说咱们的这个瑜伽、茶艺、药理的这个知识讲座。 在白领驿站的健身区为白领们提供了简单的哑铃和动感单车等器械。有意思的是，动感单车前面的大屏幕上集成了一个名为骑行长征路的互动游戏，骑行者在动感单车上的操作会与屏幕上的画面互动，选择红军长征路上的某一段路线，就能以第一人称视角体验身临其境的前行，把健身和党史学习巧妙结合。黄赛梅说， 等于又在运动的过程中又学习了党史，又重走了长征路。你比如说星期一我来骑了半个小时，星期二我可以从学院现在接着往下骑。而对于那个非公企业和党组织来说，我们说你可以组织一个比赛，在骑的过程中还可以比速度、比知识的了解。 白领驿站启用不到2年时间，已经成为了周边企业白领信赖的充电空间和企业党支部组织活动的首选平台。乔岩也在今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白领驿站坐落在这个地方，就是更加深了我们这个个人还有和企业和党组织之间的这个距离吧。就是以前可能感觉很有点远，但现在就感觉好像这边变成了一个中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我们个人和企业和党组织又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新冠疫情期间，白领驿站的活动逐渐向线下转移，但并没有影响它受到党员群众欢迎的程度。 CBD 管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疫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们线下可能就会更多的就体现一些，当疫情稍微严峻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把这个阵地就转移到线上。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我们推出整合了区域这种部门的这种政策资源，开展这种线上直播活动、线上直播讲座，在线上层面观看我们的在线讲座服务资源的有2000余万人次。 黄赛梅说，白领驿站把不同的服务功能整合，把不同种类的党组织聚合，把科技与人文融合，已经形成了 CBD 区域党建工作的坚强阵地。 驿站启用的同时，咱们也成立了 CBD 核心区的商圈党建工作联盟。在这个商圈里边，它这个党组织的种类是和分类是很多的，比如作为华贸商圈来，中信呢是国企啊，里边也有合资的，也有外资的，有体制内的，有体制外的。咱们通过这个核心区商圈的模式呢，把这种不同的党组织聚合在一起，并不一定有互相的隶属关系，但是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共同搞党建活动，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加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我们去了解企业的一些需求、楼宇的一些变化和要求，然后把企业的一些要求往上反馈，把咱们政府的一些政策往下传播，上传下达，同时呢，给企业之间也搭起一个桥梁。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采制。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